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本扬沃拉吉同志6月7号在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会见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访老代表团，并进行了交谈。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崔泰福同志郑重地向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本扬沃拉吉同志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的亲切同志问候和口信。本扬沃拉吉同志说，对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的亲切同志问候和口信深表谢意，并请代表团团长向金正恩同志转达他自己由衷的问候。崔泰福同志说，祝贺本扬沃拉吉同志在老挝第八届国会第一次会上被选为国家主席，祝愿老挝党和人民在贯彻党的十大决议方面取得成就。本扬沃拉吉同志说，对尊敬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再次表示热烈祝贺，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一向全心全意支持并声援老挝党政府和人民，将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驻老挝特命全权大使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副秘书长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